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双格云国际学校特约校际常识问答比赛。 欢迎各位家庭观众收睇今日嘅校际常识问答比赛，我系毛掹静。今日参加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嘅学校包括有圣约梦伯德亚医书院、陈都第四纪念中学同埋上格云国际学校。欢迎晒咁多位精英！如果你哋喺今日嘅准决赛嗰度出线嘅话，就可以进入下年嘅初赛噶啦。好，事不宜迟，即刻就要开始今日嘅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好啦，圣约梦阿伯德亚医书院、陈都第四纪念中学同埋上格云顿国际学校嘅咁多位同学，请你哋准备好啦。第一条问题系历史题，请问我阿嫲今年系几多岁呢？圣约梦伯德亚医书院 系， 几多啊？即系 我点知啊？我点知道你阿嫲几多岁啫？ 系咯， 你阿嫲点同我阿嫲啫？ 答对， 你阿嫲 好。 答案就是你点知道我阿嫲几多岁啦？ Yeah! 第二题 系 数学题，请问一间铁皮屋同埋一间豪宅嘅价钱系争几远呢？圣约梦伯德亚医书院。 6800万。 错 错啦。 陈都第四纪念中学补答。 可唔可以重复个问题啊？ 嗱，听住啦，呢一条系数学题嚟噶。请问一间铁皮屋同埋一间豪宅嘅价钱系争几远呢？ 好似唔同咗咁嘅， 系咩？ 请问一间铁皮屋同埋一间豪宅嘅价钱系争几远呢？ 答案系争好远嘅。 冇错啦，答对。 Yeah! 搞错啦。 下一条英语题 ，Bathing Ape 个 Bay 系边个 Bay 呢？ 是 Ape 个 Bay。 圣约梦伯德亚医书院 是Causeway Base 个 Bay。 错，正確答案是 Bathing Ape 个 Bay 是自卑个 Bay。好啦， 是啦，记得啦。 中文题，我毛掹静个静字是咩部首嘅呢？陈都第四纪念中学。 青字部，我知啊，是右手啊。 错，正確答案是 青字部， 洁净个净， 系啦，洁净个净， 所以是水字部三点水嘅， 三点水。 我系毛掹净， 系啊， 啲毛掹得洁唔洁净嗰个净。 我知水字部， 下一题啦，讲咁多。 跟住落嚟系常识题。 水字部， 节目主持人余迪伟系男人定系女人嚟 嘅？女字部， 余迪伟啊。 圣约梦伯德亚医书院 啊，我知迪伟迪奶，迪伟迪奶，迪伟迪奶，迪伟迪奶， 系男人定系女人嚟咧？ 佢是 女人部， 佢是女人， 男女人， 答对，佢是男女人嚟啊！ Yeah! 男女人， 好啦，运动题，请问你是识唔识游水嘅呢？陈都第四纪念中学 识， 请你而家游嚟睇下，证实你有冇答啱啊？ 好， 好，证明你答对啦。下一题逻辑题。如果你在机场那里见到旧便便，你第一时间是会怎么做呢？陈都第四纪念中学。 找人来执了他。 答错，有没有补答？ 有。 圣约梦阿伯德亚医书院。 第一时间是闭 答对啦。 我答到喎。 最后一条国语题。组合 I love you boys 的国语是怎样读的呢？嗱，识答嘅同学请你揿钟。 你答。 好啦，冇一间学校咧系识答噶，而正确答案就系 I love you boys， 国语读音咧系一样噶。好啦，而家要宣布今日出线嘅队伍啦，就系、是、双格云国际学校。 搞错搞错地，佢一条都冇答过 喎。系咯，你冇理由俾佢出线噶嘛？ 你哋有冇睇清楚呢个节目叫咩名？吓、啊，你有冇睇清楚呢个节目叫咩名？ 叫毛掹定掹眼嚟啊！ 是上格云国际学校特约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啊！成个节目佢赞助噶，佢唔赞助你连参加都冇得参 啊！恭喜晒上格云国际学校， 恭喜你哋！ 多谢晒咁多位家庭观众收睇上格云国际学校特约校际常识问答比赛，下年再见，拜拜！ 话啲嘢你听，头先佢讲错学校名，佢讲咗上格云顿啊！ 以下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菠萝谷》。 点解今日星期四都会有劲波捞曲嘅咧？因为寻日非常之好啊，个反应非常之好，收视亦都非常之高，所以今日咧又再加开劲波捞曲啦。系啊 ，Alan 好开心啊！即刻有嚟自五湖四海台湾嘅代表，充满咗宝岛风味嘅张信哲啊，为我哋带嚟佢嘅新歌，一首好女嘅歌啊，叫做《做你的》。讲唔切啦，已经要唱啦，唔该阿志。好啦，唱完啦，唱完啦，唔该晒，张信哲，过嚟过嚟，即刻过嚟同我哋倾两句先，好耐都冇见你啊，阿姐，真系要慢慢同阿哲倾下偈啊，嗬，系啊 ，Alan， 阿张信哲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非常的好， 好多谢阿姐，好挂住啊，咦，睇下嗰边先，又有咩人出现先？系我哋都好耐冇见过嘅朋友啊，系啊，移民好耐都冇出现过响劲波啊，唔系，或者系根本冇出现过响劲波嘅，佢系边个？大家一齐嗌好冇？许冠英鸡泡唱出佢嘅新歌《十足斤两》。 上升的武器，势力屡创过热潮。名牌效应里，也要有你见宝女。当初不少的壮举，多不了你做依据。做好准备，跟那超值就全面。十足准备，创造化破天。 好啦，听完啊，唔该晒，鸡婆，喂，过嚟倾下个仔系统啊 ，Hello。我是宇文啊，街舖好耐都冇见啦，我知你咧就快就要开演唱会，系过嚟先，过嚟先，你准备好未？搞成点样先？好啦，讲我翻嚟咧，会有大家期待已久嘅边个？边个嗌个名出嚟先，好唔好？冇错，183级，转头翻嚟五湖四海再见。 转头翻嚟，继续会有劲菠萝谷，千祈唔好行开啊！以下落嚟嘅节目系音乐节目《劲菠萝谷》。 哇，咁快呢已经广告返嚟啦。好啦，睇睇今个礼拜嘅新人专场先。好啊 ,Alan。睇睇新星主打实力派歌星系边个先。好啊 ,Alan。睇睇二文系陈婉琪，忍无可忍。好啦，睇下呢首歌呢可唔可以顺利考下星期打上榜啦，唔该晒陈婉琪。等咗好耐啦系嘛。你啦，四个肌肉佬已经准备好尖叫声 ,Ready! 一波三级。 傻傻的站在那门口等，打开这扇门你就会明白，怎么可能爱像一道光照亮我整个人，所有的奇迹都因你而诞 生。陈贤啊，唔该晒，一百三级嘅咁多位成员快啲过嚟呢边同我倾下偈先。系啊，你问呢轮好啊。好啊，宇文，你们已经很久没有来到香港啦，现在过得怎么样？尝试讲一些国语讲俾我哋歌迷听嘛，详细啲讲俾我哋听好唔好？ 我不信奶铁哥。 好啦，今日都系时候劲波攞曲，又要同大家讲一声，赶住咁样讲拜拜啦。讲翻今日咁多位嘅嘉宾先，请晒佢哋出嚟好唔好啊？张信哲、阮文安、许志安、乔宝宝，当然咧仲有响我身边嘅一百三合，系 Alan， 系啊，叶文。今日咧我哋都要讲一讲下个星期嘅嘉宾先噶，有嚟自五湖四海啊，日本嘅代表中心名菜嘅，香港嘅代表唔少得有容祖蟹、古巨龙。独立乐队小咪咪，下个星期再见啦，讲住啦，拜拜。 跟住落嚟系粟米味止汗剂特约粤剧《满天星》。 你因何好似好鬼闷？不紧要，我会唱嘢你听啊！ 粤剧满天星， 今日为大家带嚟一段由戏剧大师蛇口眼同埋戏剧前辈后浪强演出嘅折子戏，叫做《哎呀姑丈又撞板》，希望大家悉心欣赏咯噃。今日仲咩天口咁热，热到我啊！汗流到落脚趾，咪哇湿晒添，新买呢件恤衫都变成透明啦。 先生啊，你因何如此暴露呢？ 我都唔想喎，事关天气好热啊。 唉，你看如果你用了我这件的确凉，就不会湿透呢。 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 嗱好凉㗎。 咦，珍珠都冇咁真喎。 哎呀呀呀，你要俾返我因为此乃天上无价宝。哦， 我都想买返一件嚟着波。 见你有缘人人人，我就将我呢件让过俾你啦。 好逃避啊。先生你真係好人。 唉，不用多说不用多说，快俾钱你就快俾钱啦。 要多少啊 好抵的，只不过是300个大洋的姐姐姐。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你是否吃了？ 你为什么？我呢？ 因为我啊，有电话入。 哦，是谁呢？ 是找你，你 哈哈哈哈哈，喂， 想不想一分钟食用东南亚美食呢？ 不想，喂，电话交给你 Thank you very much， 多谢先啊。 咁啊，仲买唔买我呢件的确凉呢？ 不用了，谢谢 再见啊！ 齐欢唱，同庆贺，系咁， 拜拜。 好啦，今日为大家播出嘅截止器，你眼眉太长，经已播放完毕，拜拜。下次我哋将会播放粤剧截止器，你肚脐太过黑，记得收睇啊！ 大粒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猫一对，开始讲嘢。个 show 极致劲，现阵废为国大唱老饼咁酷， 提起信你位阿叔，我请你做杯，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大髀，连徐令肥姐夹夹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谨记，屋企里面舞台为你起。有我哋，你的好知己，好分泌，乜都搞透地，有节目实会遇埋你。今晚八点停一阵，回应同热线全部已经开放。 我叫阿 Jim， 仲有呢位三哥， 我叫丹奴啊。 各位香港观众，即刻开 show， 和灯车扮 Michael Jackson， 和光仔讲嘢，连徐令肥姐夹夹笑。 好。